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超峰，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多云，北部西部有阵雨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最低气温19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；丰台站室内外装修施工全面展开；东京残奥会昨天晚上在日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，8月24号0点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治愈出院一例。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，8月24号0点到24点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，本土病例4例。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新增疑似病例1例，为境外输入病例，在上海。上海市卫健委今天披露，8月24号0点到24点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，病例一为中国籍，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，系8月20号确诊本土病例2的密切接触者，常住浦东新区。病例二为中国籍，系8月18号确诊本土病例的密切接触者，常住松江区。目前已经追踪到这2例病例在上海密切接触者61人，前期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，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所也已经进行了周末消毒。据云南德宏州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，根据国家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工作的要求，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，自2021年8月25号8点起，瑞丽市孟卯镇解乐村委会南闷村民小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。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4号17点56分，北京时间23点56分，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434852例，达到2亿1235万7898例；死亡病例增加7192例，达到443万9843例。继续关注新闻，今天丰台站室内外装修施工全面展开，计划在10月初形成初步的装饰装修效果，为年底开通运营创造条件。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。你好小畅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好。 丰台站的装修装饰有哪些特点呢？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站23米地上3层高铁站台的施工现场，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曲臂车等机械设备正在作业。丰台站呢，在今年5月份完成了结构封顶之后，开始转入机电安装和装修施工的阶段。丰台站的建筑形态风格呢，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，利用色系变化和山文河流等一些文化艺术装饰呢，对候车大厅来进行区分，优化进出站流线，方便旅客快速的定位和进出站。那么在卫生间的洗手池处呢，是做了挡水设计，在候车厅呢，也设置了行李自助的寄存柜，旅客可以扫码自助存取行李，不用再拖着大件行李去卫生间。另外呢，在高架车场和普速车场之间设置了高架候车厅，设计了东西向587米的中央光亭，看上去呢感觉非常通透，来改善高架候车厅的采光问题。主持人， 那接下来丰台站的建设还有哪些重要节点呢？ 目前呢，丰台站的站房工程已经全面的开展内外装修，同时呢，全线铺轨正在进行，计划是在今年10月初呢，形成初步装修装饰的效果，并开始静态动态验收，为年底的开通运营呢创造条件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谢谢小畅的介绍，再见。 好的，再见。